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因为 perception is reality 嘛，你明唔明啊？ 系啊，冇先例可援嘅， 冇错，系冇先例可援， 唔系咁简单信佢，因为佢咁多军事力量。 系冇，你都可以咁讲，系嘛？佢有好多具体嘅嘢嘅。 咁啊，大毒枭都系洗美金嘅。 系咁啊，全世界都系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实佢嗰个 global minotaur 讲一样嘢咧，就系话，即系自从呢个七十年代。打後呢，特別係我哋都講啦，即係79年戴卓爾夫人上台，80年列根上台呢，就係新右回潮啦，全個世界都大右轉啦，就崇拜呢個所謂自由經濟、自由市場啦，係一種新自由主義嘅哲學㗎嘛， New Liberalism 㗎嘛。咁其實呢亦都西方呢，特別係以英國為首係最得人驚㗎，叫做去工業化㗎嘛。deindustrialization 啊，因为佢哋迷信咗就系咩啊？就系金融、金融、金融，就系叫 financialization 啊。佢哋咧，即系有好多专家已经分析过啦。其实过去嗰几百年咧，吓四五百年咧，任何一个嗰啲咁样嘅叫做霸主啦，吓或者佢哋叫大国嘅兴衰啊，个大国兴嘅时期咧就注重实业。但系当佢衰嘅时期嘅先兆就咩咧？ 不务正业， 就系冇错啦，就系完全唔搞实业，搞金融，即系实业就系 manufacturing。金融就是 finance, 啊就是以钱搵钱。咁佢又叫 financialization。即係话其实每多一个大国崛起呢，佢即係由呢、這个荷兰啊到呢、這个有讲个比利时啊，总之荷兰啊呢、這个法国啊，或者系西班牙、葡萄牙、西班牙咁样啦、啊、即係佢话每一次，当然后来包括埋大英帝国都系。啊！當你迷信咗呢個所謂金融咧，其實就係你嘅末日嘅開始啦。咁咁，但係呢個末日嘅開始同個末日嘅終結咧，中間唔知幾多年嘅喎。 唔係，香港而家都係冇工業，又係玩金融。係啊，香港啊。 咁但係香港都係一個城市啊。但係你講英國、啊嗯，以前嗰個工業革命喺邊度發生啊？系英国啊嘛，大佬啊！但系英国而家系冇实业咁滞噶嘛，因为就戴卓尔之后，佢就推行呢、這个就迷信咗所谓金融啦，所谓金融中心已经掂啦、啊、叫做 The City 啊，美国嗰个中心就叫做 Wall Street 啊，英国嗰度咧就叫做 The City， 其实就系 City of London。即係嗰個最金融中心嘅位置嚇，咁啊上海我唔知叫咩名啦，總之都係啦，喺嗰頭啦嚇。好啦，咁但係咧呢個美元嘅霸權咧係可以令到美國咧係咁卑鄙無恥咁樣，係不斷咁樣濫發鈔票、印銀紙咧嚟可以係冚住曬啲問題嘅。但係你到頭來而家，哇佢興波作浪啦，而家都唔知搞乜鬼啦，大家知道啦嚇，日日地扭開個財經都係股市跌、金價跌。石油跌，即係叫金股油齊跌，哇都前所未見嘅。因為以前呢其實股票同金價呢通常呢係亦大家係 對沖 係啦，即係啱啱相反嘅，係咪啊？即係嗰個背向走嘅，即係如果股市好興旺啊個期間呢， 因為黃金冇息噶嘛， 係啊，黃金冇息噶嘛。咁但係啲黃金就會好平好平嘅。但係譬如如果你股市冧都緊要咧，啲人就會係就會避險咧，就會買黃金嘅。但係而家連黃金都冇人信啦，而家只啲人只係信一樣嘢。就係、是、美金後面係空嘅，但係呢個叫避險啊嘛，你知啦，美金就係作為全世界嘅第一，就係佢個交易嘅基本個貨幣，任何都係用美金交易，就係佢嗰個會計嘅基本單位啦 ，accounting 嘅就係用佢嘅 currency。咁第二咧就係嗰個就係儲備，嚇、即係全世界嗰啲外匯儲備。基本上主要都係美金嘅，嚇咁仲當然就係投資啦。而家嚟講咧，其實華爾街咧就係一個。巨大嘅好似吸金器啊！全世界一有乜嘢嗰啲钱多咗咧，就想投入去呢个华尔街，就希望能够以钱搵钱啊，赚多啲。呢个就是金融化，呢个玩呢个游戏。好啦，咁大家都可能有听过宋鸿兵啊，而家讲到五六年前啊，最少写嗰本叫《货币战争》啦。唔系，梗系啦，其实大陆呢啲学者通常都系咁噶啦。咁啊，我就睇咗佢第一本啫。其实我第二本揭过下都觉得唔需要睇噶啦，二三四五嗰啲都唔需要睇噶啦。但其实第一本咧，我都系值得睇嘅、其实佢入面有啲嘢当然系虚构啦，有啲系夸大啦。但我谂最少都有七成系真嘅，其实系值得参考嘅。即系你晓得用嗰个角度嚟去睇世界过去呢几百年嘅发展，因为我哋喺学校系从来学唔到嘅吓，亦、都我哋睇一般主流嘅媒体咧系睇唔到嘅。其实你系要知道一下嘅。咁、所以咧，其实我哋讲翻阿习大大咧。其实唔淨只係一帶一路嘅，你要留意呢佢两样嘢呢其实係两头马车进发嘅。除咗一帶一路呢另外就金融嗰边。金融嗰边就係咩呀就係、是、亞 投行，冇錯啦。呢、這個亞投行咧，其實就係亞洲基礎建設嘅一個開發嘅一個投資銀行啊嘛。咁、但係咧，呢、這個一定要講翻咧，就係、是、美國早喺1944年嚇嗰陣時，其實未打完曬仗嘅嚇，即、係當然咧，佢已經睇到喺歐洲咧，即係已經係納粹德國嗰邊大勢而去㗎啦，即係盟軍咧應該係有機會贏嘅，但係未正式贏曬。咁當然日本係更加添啦，日本太平洋戰士係好慘烈啦，而且最後都係要去即係1945年8月嗰兩個原子彈啊嘛。好啦，咁但係佢1944年咧，美國差唔多都已經係我哋叫坐定粒六，預咗贏㗎啦。咁佢就召集埋曬所有西方國家啊嘅首領，咁就喺美國新布罕集爾嚇、一個地方就叫做布林森。啊，叫做 Brenton 嘅森林啦、啊、即係布林頓森林啊，叫做 Brenton Woods 啊 ，Brenton Woods 應該係 Bretton 啊 ，Brenton Woods 嗰笪地方開會，咁啊開會咧，最後就定咗啦，就係勁啦，就係、是、呢三樣嘢，一就是、全世界咧嘅貨幣咧就係同美元掛鈎。而美元咧就同黃金掛鈎嚇，咁咧美元咧就好似一安士嘅黃金咧就唔知係幾多，唔知30几蚊，我唔記得咗個實際數字啦，就定咗喺嗰度噶啦。咁所以啦，呢個咧就係提供將來戰後一個世界經濟秩序有一個穩定嘅架構。呢、這個就係即係美元當時嗰個地位就定咗落嚟啦。1944年喎、然之後第二咧就係、設立兩個國際機構，一個就係世界銀行。World Bank 主要咧就係話提供貸款咧，就係俾好多啲國家發展嘅。啊，即系主要系 economic development。咁另外一个咧就系、是、IMF 啦，就系国际货币。以前咧就译做国际货币基金会嘅。咁、但系近年我见到佢哋咧就咁译翻叫做国际货币组织，就是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。其实所有呢啲全部都喺晒美国。 美 国嘅，即系应该系喺晒应该系纽约附近嘅，喺晒嗰度噶啦吓。咁啊，你行过去都唔使坐车嘅。好啦，咁但系咧，其实话就话系国际 world 同埋 international，但系我哋知道咧，过去几十年嚟咧，其实呢一个 IMF 咧嗰个 chairman 咧，永远都系美国人嚟嘅，系其实美国总统指派嘅。而 World Bank 嗰个咧，一唔係好似倒轉咗 ，World Bank 嗰個一定係美國人，而 IMF 嗰個咧就一定係歐洲人嚟嘅、所以 IMF 咧，咪前一排有個叫做啊一個漢恩啊 Khan 嘅，阿 Khan 咪就係好似喺紐約定咩俾人屈咧，就話去非禮啊，定強姦嗰個女侍應啊喺個酒店度啊、就大醜聞俾人拉咗落嚟，而因為卒之咪擺咗個女嘅上去嘅，係、嘛？咁嗰個咧其實係人都話咧都知道咧，其實係美國砌佢嘅。即係佢一定係大鹹濕佬係衰人嚟㗎啦，但係點解會喺咁嘅場合底下俾人捉到呢？其實係美國專登就即係整個陷阱俾佢踩落去，因為其實佢就做咗啲美國唔鍾意嘅嘢，所以就整佢落嚟，將佢捧咗而家呢個法國嘅嚇，我唔記得咗 出名嘅， 係啊， 有啲咩事就 一樣㗎。咁所以而家呢個咧就係因為聽話啊嘛，咁所以呢個就係、即係 IMF 同 World Bank 啦。咁但係喺亞洲呢邊咧，其實佢都覺得係唔夠嘅，所以佢就係、即係喺佢。嘅推動底下建設咗叫亞洲開發銀行啊，叫 Asia Development Bank。咁但係呢個咧就以日本為主導嘅。咁日本係佢條僆嚟噶嘛，大家都知道啦嚇。咁即係個咁，但係因為中國啊，過去幾十年改革開放咁崛起經濟勢力，而家係世界第二咧。佢就覺得咧，根本呢樣嘢全部係為西方，特別係美國服務咧，其實係好多掣肘。佢係冇呢個發言權或者我哋而家叫話語權啊。雖然佢已經好努力，最近大家都知道咧有兩個好大嘅事件嘅，一個咧就係美國啦，人民幣咧已經係進入咗嗰個叫特別提款權嘅成分之一啦、，SDR Special Drawing Rights、其實呢個咧係一種近乎一種嘅國際貨幣， 嚇、 就係、是、係啦，我哋調動咧嚟去點樣去援助一啲嘅發展中國家或者有咩危機啊，咁叫 SDR。咁以前系冇包括人民币嘅，而家有包括啦。咁、另外第二个咧就系、IMF 咧，其实佢亦都咧争取咗佢嗰个份额啊，即系佢参与嘅份额大咗好多。当然都仲系好细啊，即系佢人民币咁，同埋咧佢有个话语权咧亦都系大咗。咁 World Bank 咧实际上佢亦都曾经做咩添啦，系嘛？嗰、那个系咪叫林毅夫啊？定咩曾经做过副行长咁样？咁即系其实中国过去几十年系好努力、好艰辛咁样一步一步咧，系希望能够喺国际社会系能够提升自己嘅地位同埋多啲嘅发言权、话语权嘅。但系点始终做极咧，佢觉得都系唔够，即系俾呢一套咁样嘅游戏规则个框框系绑死咗。佢系想突围嘅。咁突围咧，佢亚投行咧其实好明显咧就系、是、冲着呢、這个ADB 即系亚洲开发银行同埋甚至 IMF。就係另起爐灶嘅， 有中國特色嘅新世界秩序， 係可以咁講啦嚇。咁、樣咧就其實講真，我亦都睇過一啲文獻，就話日本啊，講真，佢喺1997-98嗰個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咧，佢已經提出過咧，就不如我哋咧為咗穩定我哋呢度嘅貨幣咧、我哋不如又成立一個叫做 Asia Monetary Fund 就 AMF 嘅。咁、但係哇，佢一提出嚟咧，就俾美國佬咧就即刻。即係刮兩巴掌啊！就鬧佢，即係絕對不能夠提，就壓咗落去。咁日本 A 都唔敢 A 嚇。咁、當然大家亦都知道啦，日本嗰、那個最慘，而家個喪失咗個20年咧嚇、即係而家成日講啊，以前就話 lost decade， 而家兩個 decade 啦、那個經濟咧，就係、是、主要係1985年嘅廣場協議係引起嘅。所以但係佢又瓦子吃黃連啊，有苦自己知，唔敢亂講，因為呢個係個主旨逼佢做嘅。因為1985年咧，其實德國同日本嘅經濟都起飛得好緊要嚇、變咗個經濟巨人。咁啊，入美國人就驚到不得了，因為美國人嘅競爭力唔夠啦。嗰陣時嗰啲豐田汽車啊、本田汽車啊，就打冧曬嗰啲 GM 啊嗰啲啦，係嘛 Ford 啊咁啊嘛。咁於是咧，佢哋冇辦法，竟然咧，佢始終係即係霸王，即係霸王啦，佢就。靜靜雞叫咗日本嗰啲財政部嘅要員啊，可能係部長啊，同埋德國嘅、去到美國嚇紐約嘅一間酒店叫做 Plaza Hotel、就關埋門嗱，呢個好唔正常嘅，呢啲國際會議，但係佢係咁樣嘅形式，就逼佢哋咧馬克唔該你升值，日元唔該你升值，嗱升值係咩意思啊？逼佢升值，咪即等於即係最近呢十幾年逼人民幣升值一樣咯。其實咧升一值，你嘅出口嘅競爭力係點啊？ 減弱。 冇錯啦，係嘛？你咪即係自斷一臂咯，即係自斷其臂咯。咁佢就逼，咁但係冇辦法啦。咁你當時即係德國、日本都仲係戰敗國，好多嘢都係依賴美國。咁所以就暗瓦底嚇，瓦子吃黃連，卒之咧，即係馬克就升值，日元就升值。但係日元升值咧，因為個日本本身嗰個經濟結構有問題咧，特別係嗰啲好多啲寡頭壟斷啊，嗰啲銀行啊，咁樣咧又有好多個地產泡沫啊、外匯帳啊咁樣咧，就搞到佢爆破咧。於是就即係一蹶不振啦，就一路沉落去啦嚇。咁、德國咧就叻仔啲，咁所以我哋都知道話美國其實就係想再重施故技，就逼人民幣升值，就打沉我哋嘅經濟咁樣。咁但係咧，竟然咧即係啲世事嘅嘢好吊鬼嘅波骨雲鬼。我哋而家就唔係人民幣升值，我哋而家就係、面對佢係人民幣貶值喎、哇！而家美金嘅鬼死咁強喎、所以咧，即係佢哋啲財技咧，學阿 Thomas 話齋，真係出神入化。但係我話俾你咧，其實100%，就算唔係100%，90%咧，絕對唔係你哋經濟學嘅教科書入面教過啲經濟學咯。其實呢啲係全部係政治史。就唔係經濟史，老實講，嗰啲經濟學你根本抌咗佢得㗎啦，咁係呃人㗎咋嘛。好啦，咁所以中國其實呢係為咗突破啊，亦都係突破頭先阿 Thomas 講過啦，咩第一島鏈、第二島鏈整個封鎖嘛，佢而家連緬甸都搞埋嘛。嗱、由呢個日本、南韓、台灣、菲律賓，咁然後就印尼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，但係越南都俾佢搞掂咗，以前同佢打仗打到死，而家連呢個泰國唔使講啦，一向都係跟美國啦，而家連緬甸啊、昂山素姬嗰度都搞掂咗，根本就重重圍困嘅，所以中國喺地緣政治學方面嘅突圍咧，佢就只能夠向內。咁其實咧，呢啲國家咧，其實個資源都好豐富嘅。吓、啊，即系无论系石油啊、天然气啊、矿产啊、稀土啊都有嘅，咁、所以咧，其实呢个咁嘅发展咧系有个道理。不过由689嘅口中20000多字，佢系讲42次咧，我哋香港人一定系听唔落噶啦。咁就香港可以点样扮演咩角色咧？讲真，我都唔识讲吓，呢、我就唔系呢方面嘅专家。不过我就俾一个即系基本嘅知识基础个概念俾大家啫。咁但系原来讲到呢度咧。 又系差不多， 今日就已经时间又到啦，吓咁、希望大家都有少少得着啦，好啦，咁、下个礼拜讲咩咧？ 下个礼拜先， 系啊，我都未知，好啊，OK， 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